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刘。当玉米地变成一片金黄，青红相间的枣子沉甸甸的缀满枝头，阳光将色彩丰富的山林晕染成一幅油画的时候，中国和非洲的朋友们来到了北京的延庆，庆祝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北京外语广播共同组织的2018月享秋中非一家亲活动。 We are very happy to gather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our 2018 Joy Autumn China African Hand in Hand event. This is a very rare opportunity for us to get away. 活动现场位于延庆井庄镇三思村的民宿原乡里。火红的中国节挂起来了，中国的稻穗、辣椒和非洲的帝王花、针甸和非洲菊也形成了鲜艳但和谐的花艺搭配。为了庆祝九月在北京成功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及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迎来开播两周年，北京外语广播邀请了参与报道中非合作论坛、促进中非交流合作的中外媒体记者和朋友，到北京的郊外赏美景、画友谊、参访北京美丽乡村建设。 首先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北京外语广播台长张晶宇女士致辞。So please welcome Director of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Ms. 张晶宇 to give us a speech.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2018月享秋的活动。延庆呢是北京非常靠北的一个城区，但是也是北京一年四季空气都清新、景色非常宜人的一个城区。2022年的冬奥会有赛事在这里举办，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聚会在这里也是共享这一片秋色。今天呢，我们活动的主题叫中非一家亲，如同一家人一样聚会在这样一个装饰着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新农舍。 2018月享秋中非一家亲的活动设计了三大主题：非洲记忆携手中国记忆，非洲味道碰撞中国味道，非洲礼物遇上中国礼物。在非洲记忆携手中国记忆故事分享环节，六位中非嘉宾从一幅幅照片开始讲述了他们自己的中非情缘。 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 Storytelling Friends。 欢迎我们的周埃乐。 大家好，我是周埃乐，认不出来啊， 春晚小饼的。 第一个讲故事的人是来自加蓬的周埃乐，他是四达时代集团的法语频道全职主持人。四达时代自进入非洲之后，致力于为上万偏远村落的民众打造一条与世界连接的信息通路，让当地百姓的娱乐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我在中国已经十年了，20岁的时候来到中国，08年，好看不？谢谢。我08年到中国，08年到09年，我就是在北京语言大学 Universit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y Chinese for 1 year。以后09年到16年，我在北京科技大学学物流工程。对，我知道，跟现在的专业不一样。我毕业之后我回家了，但是回家以后我还是个非洲女人啊，我什么都不一样了，我想法特别不一样，跟其他的非洲女生真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开始上班，但是适应不了。正好我们公司发给我邀请，说你要不要来 四大工作，因为你现在在中国要不要回来呢？以后我爸觉得挺好，那你回去吧，你去那边能不能找一个，你自己去找找一个老公好的是，所以我回中国，还有我不想做物流了，我跟公司的领导都商量好了，我就是因为我会说法语中文英文，要不要去等主持人也做一配音演员，他们都同意了。我特别喜欢我的领导，因为他们就是我不是这个专业，但是到现在他们一直在培养我，我非常感谢。我们公司会有好多好多参观的，好多非洲领导。 在中国十年，周埃乐已经练就了一身武艺，电视主持、管理、市场营销和数字设计，中国成为了他个人成长和事业起航的福地。 哎，大家好。Nobody from Nigeria or Niger, right? So I can speak Hausa very well. Sunana Liu Inakana Inagajia. 第二位故事分享者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的刘杰，讲述了他作为艾滋病项目顾问在尼日利亚工作一年的难忘经历。 做了一年的艾滋病志愿服务，在尼日利亚北面的一个小城市卡都纳。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办公室，非常小，但是我们每天呢都接待着当地的受艾滋病影响的，有的是艾滋病感染者，有的呢是老公是感染者，或者有的是媳妇儿是感染者。比如这个照片呢，就是这个是老公去世了，但他和孩子都被感染艾滋病了。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在帮他做一些基本的信息的录入，这样呢他的小朋友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当地的学校免费受教育，而且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书包啊、教材啊，还有一个校服的一个小的一个资助。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项目，是支持当地的残疾人的一个小组。这个残疾人小组呢，他们是有一部分政府的资金，也有一部分国际的资金，然后他们在做一些铁艺的基本的铁艺啊，还有修复。我们的机构的任务呢，就是帮他们这个机构做一些财务的管理，因为如果去过西非的国家，可能大家知道当地的电啊不是很灵光，就是供电系统不是24小时都有电的，是偶尔会有一下电，所以他们所有的财务系统呢，即使有电脑，所有的操作都是在纸面上的。这是在2011年了，所以我们当时去了呢，就帮他建立一个财务的系统，至少有电脑操输入，你可以即使没有电，你电脑也可能。 刘杰说，尽管当时遭遇了很多挑战，但他喜欢这种充实而幸福的感受。接下来分享故事的是来自塞拉利昂的米亚塔默默。他向大家介绍了一位他心目中的偶像。 So, who is Jenny Conte? Okay, so Jenny Conte is my grandmother, 85 years old, and she lives in McKinney, that's where she's from. And the reason I want to share my grandmother is because I feel that she is someone who has done a brilliant job at connecting people. So within her community in McKinney,She has been a pillar. Her house is always open. You'll go there and you'll never see her house empty. She invites everyone in. She's supported so many kids' tuitions, for schooling, for education. She's also helped locals be able to create their own businesses. So like things like making black soap so that they can have living. Also things like cooking. I probably should go there because my cooking is terrible, but she helps people with their cooking. And she's just a pillar of the community. And I know also here in China, Jenny 祖母热情而富有爱心，她将社区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米亚塔说，她也想成为祖母这样的连接者。现在，米亚塔是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的业务发展经理。该组织现在由79个成员组织和242家公司组成，为海淀公司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提供平台。下一位讲述者呢，穿着一身运动装，活力十足，他就是静球，中国国际足球电影展的创办人严新民。一次偶然的机会，严新民被一部关于非洲的电影深深地打动了。 这个电影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群从50岁到80岁的一群南非的奶奶们踢足球的故事。 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足球电影，所以我就打了这个导演的电话，他是一个纽约电影学院的一个研究生，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这个电影怎么拍的，是什么怎么情况。那么这个电影呢，实际上就是他是研究生作品，那么在这故事呢是一群人在踢足球，但他实际上背后讲了一些很深刻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奶奶们要踢球？因为他们来自一个都是单人的家庭，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抛弃的，可能因为离婚，可能因为生病，可能因为子女的去世，那么他们因为足球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一种自信。所以在这20分钟的片子里面呢，讲了一些奶奶们因为足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念，改变了自己对人的一些看法，改变了对这个运动的看法。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广场上，一开始其实不是足球，是广场舞，一开始是想他们说让你们到一个空地方跳个舞，结果一群男孩子在旁边踢足球，把那球正好滚到了他们脚下，所以其中一个老太就踢了一下，结果男孩子们就笑话他们说啊，显而易见你踢得很臭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说哎，这很有意思，他们就结果拿球滚来滚去，这么踢来踢去，就一下喜欢上运动了。后来那个教练就改变了想法，说 OK， 我不教你们 aerobics， 不教你们广场舞了，我来教你们踢足球。那么这个电影的最后结束了，像这个导演给我讲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决定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 charity work， 变成一个慈善的工作。他跟另外一个非洲当地的是决定共同发起一个叫做非洲奶奶杯，把这个项目推到非洲的各个地方，那么把各地的这种女生，主要是女士们，特别是这些孤老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女士们，通过体育把她们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这故事打开了我的一个好奇心，去年的时候我就去了南非。Briefly, the story is about the grannies. 现在严新民打算拍一部非洲人在中国踢足球的纪录片，用它来串联起中非人民的友谊和对体育的热爱。接下来的讲述者是来自坦桑尼亚的 Bakari Masasi。 20年前呢，他还是当地一位默默无闻的理发师，现在则成长为四大时代的斯瓦西里语频道的编导兼私语的配音演员。在现场 ，Bakari 还索性来了一段神采飞扬的斯瓦西里语脱口秀。 Before coming here and before even starting acting, I was cutting hair. I was doing some stuff in a barber shop, like 20 years back. But once I came here, this brother of mine, he's doing in a certain company, media company in Tanzania.Especially his commentator. So he came here for World Cup. He came here for World Cup. So once they visited to my place, I decided to shave. It's me who used to shave them. You see? Hii picha hii hapa. Let me switch to Swahili anyway. I would be much comfortable. Picha hii nilipiga kiasi cha mwezi mmoja uliopita.Kuna rafiki yangu alinichukua nikatembelea hii studio yao ya kuchora. Iko sifahamu ni eneo gani lakini hapa hapa Beijing. Nilivyokwenda pale niliwakuta watoto kiasi cha watoto. 好，谢谢 Bakari， 这个声音太好了。刚才斯瓦西里一句没听懂，就哇啦哇啦啊，像唱歌一样，非常动听哈。但是底下有一个人听得特别的真真切切，一直在点头，微笑点头。他就是我后一位 speaker。欢迎李坤若男，谢谢谢谢大家。我先简单的翻译一下刚才巴卡里说的斯瓦西里语哈。他说他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受邀到这个工作室里去做他们这个学生学绘画的学生的模特。然后呢，他遇到了这些孩子们，一共有12个学生，其中只有一个孩子是男生，其他的11个孩子全部都是女生。 非洲记忆携手中国记忆故事分享会的最后一位嘉宾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斯瓦西里语的老师李坤若男。 我叫李坤若男，大家叫我若男就可以了。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斯瓦西里语的老师，同时呢，我也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我研究的是非洲民间文学，就是研究一些非洲的史诗啊，还有民间故事啊，还有神话呀、等等。去年呢，我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 姆大学进行了9个月的访学。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坦桑尼亚和当地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很平常的一些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就是都蕴含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年我去坦桑的， 李坤若男分享了40多张他在非洲学习和访问的照片，照片上非洲友人们灿烂的笑脸，真诚的眼神也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李坤若男说，自打第一次去非洲，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热情的土地。后来考大学的时候，他决定学习斯瓦西里语。有了语言的优势，李坤若男后来不仅成了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担任了坦桑尼亚及肯尼亚政府高级官员的翻译。在活动现场，他的一曲斯瓦西里语清唱引起了非洲友人的共鸣，大家打起拍子，高兴地合唱了起来。马来卡那古片那马来卡那米尼法内杰基加那摩恩西哟那新多那马里西那威宁给库奥阿马来卡那新多那马里西那威宁给库奥阿马来卡。谢谢。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听完故事之后，2018月响秋中非一家亲活动的第二环节，非洲味道碰撞中国味道厨艺赛火热开场了。 OK, right now is the African taste, so you're gonna just finish your own dish and your teammates, well, 来自摩洛哥的美食家白德和来自多哥的记者 Hervey, 他们分别与一位中国朋友组队然后进行 PK, 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道非洲地道的美食，同时还将学习中国传统美食油面卷的制作。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然后以及要用到的是什么食材？Butter first. Yes, okay, so we're going to do a modified version of a lemon chicken dish. Usually with Moroccan cuisine, we cook everything for a long time. So this dish, because we need 5 hours, I'm doing the 30-minute version of it. And so we're going to be using some chicken, some preserved lemons, because this is where the flavor comes from, some homemade olives,onions, and keep things very simple. Once we have good ingredients,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good. We don't need to add things to make it taste better. It should taste better on a good on its own.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 Butter 今天他们这一队要做的这个非洲菜呢，叫柠檬鸡肉。不过这个柠檬鸡肉呢，因为通常它要做很长时间，可能需要5个小时，但今天对我们需要用很短的时间来完成，所以不知道它是怎么来克服这个困难的。它用到的食材呢，有新鲜的柠檬、鸡肉，然后这两盒呢是独特的食材，一个是它腌制过的柠檬，还有一个是它 homemade 自制的这个橄榄。所以可能这个独特的风味呢就出自这些东西。另外呢，这个是 cheese, 好，柠檬鸡， 蒜粉， 对，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边你要做的是什么菜，叫什么 Bino, 这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能跟我们说一下它的这个 ingredients? It's a spicy tomatoes and meats with beef to eat. 好的，这道菜呢是多哥的一道传统的菜肴，他让你非常的繁忙，赶紧手里的这个活儿不能停。待会儿呢，会通过他今天带的各种各样的非常有特色的调料，来给大家做一道很有家乡风味的这个麻辣的菜肴。 麻辣的， 麻辣的，麻辣的菜肴。比如说这个地方有辣椒粉。这里有，这个应该是丁香，对吗？ 丁香，另外还有辣椒，有辣椒和辣椒粉，不知道这个菜有多辣呀， 自然粉。 大桌子上各种食材一字儿铺开，白德甚至换上了大厨的装扮，煎、炒、烹、炸、搓、捏、搅、拌，四个人一顿忙活，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里。而观众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一边热烈地讨论着。最后，大厨们的杰作被一扫而空。Harvey 的中国队友、北京市民汪燕说，他对非洲的饮食文化又有了新的认识。 看看这非洲小哥帅哥在这儿很使劲的坐呀坐呀坐，不次于咱们中国文化的这个中国饮食的这个繁琐 城市的那个、哎、 对他那个 博大精深的美食啊、 嗯、我们这道菜真的是还没做那个完，就这个肉都已经被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半成品 真的，它这一道一道的这个程序也是挺繁琐的，确实是，又学习了。 在享用完原汁原味的非洲美食之后，第三个环节，非洲礼物遇上中国礼物开始了。参加2018月享秋中非一家亲活动的每一位嘉宾都带来了一份有文化特色的礼物，大家用抽签的方式来互换礼物。既有书籍、故宫日历、非遗绢人、扇子、毛笔，也有非洲风情浓郁的布料、音乐和饰品。大家交换礼物，现场洋溢着欢笑。 这是米亚特的礼物，来，米亚特说一下是什么礼物。 活动的举办地是由原乡里民宿品牌发起人、延庆民俗联盟会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曹一勇改造的美丽乡村民宿原乡里。原乡里的总经理张真介绍说，原乡里积极参与美丽乡村的建设，同时以传承民间的文化和艺术为己任。 原乡里呢，它现在是致力于推动乡村的文化建设，然后开展了一系列具有科技赋能的文化体验。像大家看到的，我们那边的那些展区有很多的像非遗的作品，还有文娱、手工艺、国学、VR 的头部的内容，然后进入到了我们的乡村民宿，然后现在在开展美丽乡村的建设。第二点的话，原乡里现在也开展了具有乡村的特色主题活动，像我们的旱船、花灯、写对联，包括我们的包粽子，很多哈中国比较传统有意义的活动。 在暖暖的秋日午后阳光中，中非友人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原乡里由乡村老院子改造的富有风情的民宿，也了解了三四村美丽新农村建设，村里保留下来的千年古长城烽火台遗址，咩咩叫着经过的羊群，盘腿坐着唠嗑的大妈，都让中非友人们意兴盎然。2018月享秋中非一家亲活动结束时，人们意犹未尽，他们表示，通过这一次的活动，不仅加深了中非人民的互信和了解，还品尝到了地道美食，了解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情况和民宿旅游的模式，